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781集，毒珠阵。 四目修罗是长了四只眼睛的修罗，前后左右各有一只，意为无懈可击。原来如此，的确是无懈可击的拔剑之势。 大概是这样用的吧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边说边回头看了殷侯一眼。众人都已经这个时候回头。 哎呀，猫猫又来了，肯定是故意的。 殷侯哭笑不得。冰雾果然看准时机，一刀抽出。这次他没有正面进攻，而是从展昭身后，剑也不是由上而下，而是由下往上扫过。但奇怪的是，随着剑锋，展昭像一片羽毛一样被挑到了半空中，到了冰雾头顶上方，忽然在空中一个转身，由上而下，用刚才跟冰雾第一招进攻时几乎一模一样的招式，巨阙出鞘直砍下去。冰雾双手合十，握住两声剑一打，展昭手中一变，握着巨阙的手和握着剑柄的手一合，跟刚才冰雾用两声剑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的动作，手肘一转，巨阙的剑鞘狠狠击向冰雾的肋下，完全一样的进攻模式，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威力，以及巨阙的剑鞘比短剑更加长。冰雾一侧身，斜着跃出几丈远，单手抓地才停了下来。两声剑的一段插入屋顶的瓦片之中，因为屋顶是斜的，冰雾差点掉下去。他虽然没有去捂自己的肋下，但众人相信他绝对被展昭打中了，而且应该是伤了，不伤也肯定很疼。如果不是那一身金属的龙式盔甲，展昭这一招至少能打断他几根肋骨。冰雾低着头，抬起眼，两只眼珠几乎没入眼皮之中，用一种怨毒的目光看着展昭。展昭将巨阙还鞘。 第二式，镜中修罗。 众人脑中同时显现出一尊站在镜子里的修罗的佛像。据说镜中修罗可以变成任何镜子前的鬼魅的样子，混入鬼魅之中将他们集体斩杀。观战众人都心中了然，只有展昭和殷侯这种天赋异禀的类型，才会看了一眼之后就将对方的功夫学会。果然是殷侯独创的剑法，只有他的传人才可以使用，别人就算知道剑谱也不可能学会。再者说，殷侯究竟有没有写剑谱还真不一定。冰武缓缓地站了起来，单手握住两声剑的剑柄突然一收，就见长剑缩了回去，留在外边的是短剑。小梁子点着脚看， 那小子要认输了吗？ 还早呢，冰珠王的看家本事是短剑。 短的剑跟长的剑对阵，不会吃亏吗？ 也不见得，如果近身战的话，短剑未必吃亏，而且他身上还有盔甲，比较占便宜才是真的。 对啊，剑这么长，要怎么近战？巨阙可以近战的吗？ 这个冰雾比冰珠王要有脑子。 当年冰珠王啊是用更长的那一头剑跟殷侯打的，这就意味着 之后的打法会和殷侯当年的打法不一样，展昭会怎么做呢？ 众人讨论的时候，就见冰雾忽然往前一冲，就地一滚。 哎呦，好快啊！ 林烟火一挑眉，众人也惊讶。冰雾的轻功看得出来相当好，关键是他动作灵活，而且他那一身盔甲似乎很适合滚，这满地一滚还真是不好防备。展昭并没躲避，而是站在原地，手中巨阙转了个圈背在身后，同时脚下一动，小四子拍手， 哇，转起来了。 众人就见展昭脚下滑动，整个人都像是转起来了一样，避开了冰雾近身之后直扫脚下的几剑。 虽然冰雾动作迅猛，而且专攻下盘的打法十分烦人，但是展昭动作极快，跟只猫一样上蹿下跳，动作还流畅带风，红色衣袂飞舞间连踢带踹，不止没被剑伤到，反而还踹了冰雾好几脚，依然是保持着踹人只踹脸的风格，打得冰雾火往上撞。白玉堂双手拄着刀看着，摇头， 跟这猫比速度有病。 冰雾见下盘攻不下，转而反手拿剑攻上方。众人都皱眉，这才是关键。已经被冰雾打到了近身，下盘可以用灵活的脚步躲过去，但上边呢？可还在众人替展昭想法子的时候，展昭早已开始跟冰雾过招。就见他剑都没有出鞘，一手背在身后，单手像拿匕首一样反手拿着剑，剑柄朝上。 哦哟。 赵普摸了摸下巴，展昭这一招十分怪异，但是也十分有用。冰雾的短剑一近身，巨阙都会阻挡，而与冰雾的进攻方法不同，展昭用直长的巨阙挡住短剑进攻的路线的同时，剑梢则是在进攻冰雾的膝盖，手肘还在压制冰雾的手腕。于是，冰雾变成了在展昭巨阙的压制下，每次进攻都被单手挡下。展昭微微低着头，几缕头发滑落，遮挡住侧脸，众人只能看到他的下巴，而看不到他的眼神，显得异常冷峻。冰雾则是根本不能抬头，近身战速度之快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小梁子已经忍不住了，连窜带蹦到了白玉堂身边蹲下，就见展昭一改平日的温和谦恭，以一种绝对的实力压制着冰雾的每一次进攻。冰雾久攻不下，手肘每次抬起都会被展昭准确的击中，膝盖则是被巨阙击到了好几次，现在都有些麻木了。这种有力使不上的感觉打得冰雾蛮劲发作，猛地喊了一嗓子，左手对着展昭一直微微低着的脸一掌拍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展昭一脚猛地踹向他膝盖，冰雾向下一跪，手掌就拍空了。展昭回身一脚将他踹了出去，退后一脚踩在屋顶的边缘，迎风而立，一手始终背在身后。冰雾则是被直接踹出了屋顶，往下落去。小梁子在白玉堂身边直蹦， 好帅，好帅啊！ 白玉堂没说话，红衣温润的外表下是必胜之心。展昭这种外在性格和内里本质极大的反差，就是他最大的魅力所在。观战的所有人都默不作声，不止如此，连围观的百姓也似乎是看傻了眼。展昭收拾兵物的过程其实非常快，因为两人都是快速进攻型的打法，一连串的激战之后，无论内行还是外行，只有几个感觉：兵物并不是好对付的角色，是个高手，但是展昭绝对能赢他，而且还是压倒性的赢他。然而在众人看来已经打赢了的展昭，此时却抬起头望向对面屋顶刚才兵物掉下去的位置，轻轻一皱眉，同时就见本来已经摔下去的冰雾猛地窜了上来。窜上半空之后，众人就见冰雾身上的盔甲张开，样子像极了一只巨大的蜘蛛。他跃到半空之中，脸上的头盔已经掉了，裹着脸的绷带散落，露出的面目狰狞可怖，惊得众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这小子是毁过容还是怎么的？ 展昭！ 冰雾怨毒的嘶吼声带着一股强大的内力，就见他双手在空中张开，抓着自己盔甲的两边猛地往外一拽。 毒蛛阵。 殷侯脸色一沉，暗暗替展昭捏把汗。 要小心啊，乖孙儿，不能小看他。 冰雾身上的盔甲原来并非只是护体用的，在被拽开之后忽然解体，变成了无数铜板大小的暗器，飞向展昭。这暗器呈黑色，竟然是无数只张开了八爪的蜘蛛。小梁子就在后边看着有些惊讶， 那么多， 有真有假，有些是残影， 这么高级啊。 与此同时，就见寒光一闪，展昭抽剑的速度快到众人听到那一声巨阙的龙吟时，他已经飞了起来。空中寒光乱闪，展昭周身为剑光环绕，出剑之快以至于小梁子直揉眼睛。 好多只手的感觉。 远处，天尊一拍手， 哇！ 爹爹，这个好像好厉害。 小四子问看傻眼的公孙，公孙点头，的确很厉害的感觉。只看到展昭四处乱闪，手中剑每挥一次都砍碎好几只黑色的蜘蛛，房顶上噼里啪啦落了一堆的黑色碎铁。众人看得眼花缭乱，展昭上蹿下跳，手中剑似乎有章法又似乎无章法，但是快而不乱，残影流于空中，形成的是好多只手的残像。殷侯看着自家外孙，有生以来头一次有了一种自己可能真的老了的感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